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153集，怪事频发。黑龙见他不为所动，只好缩小身体，又化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长发马尾，白衬衫牛仔裤，看着有点眼熟。冬至很快想起来，这是刚刚在发病者旁边哭泣的家属。女孩子一抽一抽的哭，又指指扶着，示意放她出来，哭的那是楚楚可怜，动人心肠。冬至似乎也心软了，就把符阵撤了。对方似乎看准了冬至心慈手软，不会轻易下狠手，在符阵撤掉的那一瞬间，直接化作黑影就往外飞去。谁料背后一阵风声掠来，他还没来得及回头，身体直接就被钉在了墙壁上。冬至慢慢地走过去，拔下长手剑，灰色的纸片轻轻地落地。 是神。 冬至拿起纸片，皱了皱眉头， 好像也不是单纯的是神。 他们上培训课的时候被科普过全世界各地的术法异能，授课老师是吴炳天和宋志存，从俄罗斯的通灵到欧洲的吸血鬼，从东南亚的降头术到非洲的黑巫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过两位局长讲的最多的还是阴阳术，因为中日是老冤家了，打从隋唐起，日本就一直往国内照搬中国的东西，这种情况维持到清末甲午之后，日本学习欧美变法，大败当时号称世界前十的北洋水师，从此走上了国内主流鄙视中国一去不回头的样子。时至今日，虽然两国之间维持了表面的友好往来，但私底下的不和谐音符一直就没少过，连修行者层面也是如此。东洋人频频有小动作，刺探虚实，浑水摸鱼，来而不往非礼也，这边也没少派特工过去，两边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对这个国家，特管局上下普遍的共识是，民众之中不乏善良无争之辈，但这些普通民众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整个日本政坛都被右翼把控，政客勾结财团，而日本的神官和阴阳师背后又不乏财团的影子，三者息息相关，早已无法切割开来。所以冬至对于阴阳术这玩意儿有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但有一点很奇怪，这式神跟他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藤川师徒之间召唤出来的式神被摧毁后会直接消失，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式神炼化到了与身体融合的地步。一般式神在失去效力之后，通常会化作一张白纸的模样，说是白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白纸，而是阴阳术里特制的一种材料，也是日本阴阳师的不传之谜。冬至手里的这个式神，仔细一看，白纸上缠绕着数之不尽的灰色丝线，层层叠叠，没有实质，手摸上去也没有触感，像是附着某种灵气或邪物在上面，这好像也不在他所知的式神范畴了。 要么是我对式神的认知还不够，要么就是这东西可能不仅是阴阳术，难道与魔物有关？可人魔已经被彻底消灭了，绝无复活的可能，藤川葵试图更不可能。难道是人魔的喽啰不甘主子被打败，想要卷土重来？ 冬至发现自己越想越没边际了，赶紧把脱缰野马似的思路给扯回来。最令人疑惑的是，路程一间小小的旅社里竟然会出现式神，难道这里还藏着一个阴阳师？ 如果东芝刚才没有在场，及时的把这玩意儿抓住，估计现在就要出人命了。从这一点来看，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为无心或失手吧。东芝又想起了昨晚他跟贺家看见的那个差点就坠楼的男人。 一桩可以解释为巧合，两桩就是阴谋了。 东芝拿起手机，本想找严诺的电话，转念一想，拨通了穆朵的号码。严诺这个人性子太急了，等会儿说两句又要挂了，说了等于白说，跟穆朵的沟通还好一点。果不其然，穆朵不像严诺那么难找，电话响了两声就接起来，听他说到在旅社里发现式神，对方很惊讶，问怎么回事。东芝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又问他， 最近陆城出过有关式神的案子吗？ 没有，办事处成立不到十年，我在这里待了五年了，没有遇到过。倒是听说深城那边跟阴阳师斗过法，要不要帮你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发生过同类案件？ 先不用，不过这事儿背后肯定会牵扯出其他的事儿，我担心对方有图谋，你那边要是不忙的话，能不能过来一起看看，也许能发现一些我疏忽的细节。 穆朵犹豫了一下，一阵稀稀嗦嗦的动静，似乎是换了个清静的地方跟他讲话。 其实我们这边也碰到棘手的事情了。 严诺的口风就跟他的姓氏一样，一丁点内容都不透露。东芝光知道他们仨最近都在忙，也不知道都在忙啥，有时候还觉得他们是故意避开自己。听穆朵一说才知道，他们是在忙上次的那桩灭门分尸案。灭门凶杀案已经很残忍，还要再加上个分尸，只能说明凶手丧心病狂，极其残忍。这种案子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被高度重视的，但特管局办事处也牵扯进去，说明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了。死者一共有五个人，一家四口，外加一个保姆。男主人叫黄文栋，是个建筑商人，妻子是全职主妇，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先是黄文栋的朋友发现他的失踪，联系无果，然后黄家的亲戚也报了警，查了监控发现他们进了家门就再也没出来过。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五个人都倒在血泊里，而且除了黄文栋之外，其他人连同那一双儿女都被残忍分尸，四肢和脑袋都被割下来。小儿子临死前的表情惊恐万分，很可能还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被割脑袋的。黄文栋自己的胸口和肚子都被刀给剖开了，脏器肠子都流了出来，那种血腥的场面，据说当时连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也有点受不住了。这样一桩大案子，警方当即就行动起来，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足迹。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黄家住在高档小区，一梯两户，从小区大门到电梯里，再到家家户户的门外，全都有严密的监控。然而警方调了当时的监控来看，压根儿就没发现任何人进出他们家，窗户等地方更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一切很有可能是黄家人自己干的。但也没有人能想象到黄文栋会把自己的妻儿连同保姆都杀了分尸，然后还往自己的身上捅刀子，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情。而据调查所知，黄文栋精神正常，夫妻俩关系一向也不错。案件进展至此，处处弥漫着古怪，警方不得不请来特管局的人，让他们一起参与调查。现在最新的进展是，警方查到黄文栋在外面很有可能包养了一个情妇，而他带回来给妻儿吃的点心里也有安眠药的残余，情妇可能逃亡在外还未抓住。严诺他们则在黄文栋的遗体上发现了某种术法的痕迹。听到这里，东芝不由问道， 什么术法？ 我们觉得可能是降头术，因为黄文栋的护照和航班记录显示 他一个月前去过东南亚，不过还不确定，正在排查其他可能性。 既然他们有正事要忙，冬至也不好意思再拉人家过来帮忙，就道： 那你们先忙吧，有什么需要叫我，这边我先自己解决一下。 好，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麻烦就通知我。 又说了几句，两人结束通话。冬至看着手中的灰色纸片，慢慢地皱起眉头。 昨晚那个中年男人和刚才那个心脏病发作的妇女跟市神场上联系都还说得通，但电视和水龙头莫名其妙的开关又是怎么回事？市神还带吓唬人的。 他忽然发现这间旅社里迷雾重重，如果自己不来，这些怪事可能发生也就发生了。不管是失足坠楼，还是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去世，看上去都很寻常，让人很难跟玄毅联系到一块儿去。冬至考虑过要不要让贺家把旅社的客人和员工都召集起来，一个个的过目问清楚，但那样一来就打草惊蛇了。想了想，他起身往外走，去找前台的小姐姐聊天。旅社的生意很不错，前台的漂亮小姑娘一直在接订房电话，订单已经排到了一个月以后。冬至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聊天的机会，他先是关心了一下刚才那位心脏病发的客人，然后假装不经意地问起了旅社里发生的那些怪事儿。也不知是贺家事先交代过不必隐瞒，还是被冬至的颜值所折服，小姑娘挺热情健谈，一口气就跟他说了不少，不过都跟贺家说的大同小异，无非是清洁工经常会发现东西不翼而飞，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厨房有时也会发现食物减少，放在阳台上的花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在大堂里，云云，说来说去都是恶作剧级别。但他也提到了最近可能是流行感冒，生病的客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在客房服务里备上了夏桑菊等常用药，提醒客人服用。 像刚才那样心脏病发作的客人多不多？ 没有没有，我们这里虽然怪事不断，但都是小事，不至于让人吓得住不下去。 嗯，我晚上可能要在旅社里到处走走看看，麻烦你跟监控室的人说一声，免得把我当成干坏事的人。 您尽管到处走吧，老板已经交代过了，除了有客人在住的房间之外，其余地方您没什么不能去的。 那我想去二楼的尾房看看，你应该有钥匙吧？ 对方一愣，迟疑道： 有是有， 昨天你们老板带我进去过了，他应该没有说那间房是例外吧，我进去走一圈就出来，不会破坏什么的。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